想問政府啊？ 哦， 你大約 stay 到喺幾耐？ exact 時間啊，就係、是、金鐘武力清場嗰一晚，喺旺角，就由開始八點至邊個？ 前面開始㗎。咁你 未有壓資定未有 地位啊？呢度啊，主要其實都係有咩幫到曬我，即係半年左右，其實已經嚟緊就比較熱心，比較好啦，即係 volunteer 接翻啲咁嘅幫手做呢啲嘢。 我都明白，即係因為我樓上嗰 度咧，住咗啲唔同啦，即係其實呢啲帳篷啊、物資站都係 都有咯。其實好簡單，分房住啦，本身當初話點樣點，但係當我相信嚟得呢度嘅人， 唔好意思啊，呢度唔俾影相噶。 即係大家都係冇咁嘅緊張，勇敢裏邊就無論係警察又好，愛黨力又好，黑社會又好，黑警乜都好啦，都係大家都好勇敢咁樣做，係一齊心去做呢啲嘢。 係你同啲 friend 一齊？ 本身我就自己一個人過嚟嘅啫，但係喺呢度每一晚都。會有好多人喺度感受咧，咁慢慢慢慢相處起碼就可以成為戰友，可以傾偈，同埋交流。好熱心，大家唔會話好理性，都會好理性咁坐低。 文字上，而家有雞肉沙律三文治、白汁牛奶魚 有其他嘅可能普通大家感興趣， 仲有芝士火腿三文治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文字站攞嚟享用噶。 咁嘅，因為呢排咧就佔中對於嘅周圍商户啊，或者民眾有影響，其實你自己對呢件事點睇？ 當然啦，我哋其實身為市民都明白，政府真係會對商户造成影響。我哋會多翻向，即係我哋啲大頭嗰啲人， 多翻威 去向每一個商户，代表商户去道歉翻。 咁你將呢句説話轉翻去聽？ 其實因為。我個人嘅觀個角度啦，我又覺得呢啲係 點樣嘅？ 咁其實老實講，如果我哋唔去爭取去抗爭一啲長期嘅影響，實際上最尾如果我哋過要做呢樣嘢，話知你係商户又好， 物資站有罐裝咖啡、芝士火腿三文治、雞肉沙律三文治。 點解我哋冇人去做呢個創真咧？呢場啲人係會，我哋係你，我哋小市民，還是係商鋪都好，都會一定投嘅。到時候嗰個影響係大嘅。 可唔可以講下咩叫做張口？ 即係第其一啦，咁其實而家我哋如果得到即係推翻唔到真空嘅曬空嘅啦，即係跟住其實對香港嗰個前途發展嚟講咧，會有啲難，即係並唔在正，唔單止在於金錢上。其實老實講，而家可能佢哋喺唔會有影響，佢哋可能佢哋會少咗幾千幾萬蚊嘅曬空。但其實我覺得單以 有啲工作人員， 但其實實際上將來嗰啲問題可能點樣講？嗰個香港嘅政府咧，對住個商會嘅 咗罐裝咖啡，由香港特龍火工選擇。 有冇試過同其他嘅 文資站最後一份三文治芝士火腿？ 你都有嘅，我哋都遲啲歡迎嘅態度去接物資，一定有催到嘅。大家都抱住理性嘅態度，我哋落地去溝通翻，表達我哋本身內心嘅嘢，我哋討論翻。咁主要都係如果佢哋都係禮貌嘅， 即使唔係禮貌，我哋都會鼓勵佢。 教授問你一啲比較敏感啲問題啊，喺佔領之前其實你自身做過啲乜嘢？ 喺佔領之前咧，咁我一直都係好機器式咁翻工翻工翻工翻工，咁過咗 啦。 你係住開旺角， 我就本身自己係旺角嘅，有打得住。 但係都喺旺角度將嘅 最後 最後 把他的身體。 其實你會點樣睇將來？ 其實將來啦，我唔敢話好清晰咁展望到將來，但係我呢一刻淨係知，如果真係任由而家我哋所見到嘅局勢發展，我相信一定將來嘅將來一定唔係我哋。 我覺得如果我哋我本人覺得，我唔飛出嚟，我覺得好對唔住自己。 即係講定唔知啊！ 條道路中心， 其實你想要一個咩獎？而家你可以用多時間喺呢一度， 係會 一 隻粒粒。 咁你應該係有工作 其實大家都會相信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將我哋唔爭取見到嘅將來，其實我哋會變上面有一個比較，因為我唔知呢個用詞啱唔啱啦，可能就係比較少偏向啲中國大陸咁嘅一個社會啦。咁其實對將來我哋嗰個下一代有權得知嘅、有權知情權嘅嘢，佢都會變咗冇得知，就好似北韓咁。一北韓佢而家呢個通過政策嘅態度咧，令到佢嗰啲係漁民，即係漁村嘅民眾。咁我哋但係唔想我哋下一代冇咗呢種知識，唔知道呢個世界發生緊乜嘢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抗爭，令到我哋呢個香港呢、這個自由之都繼續繁榮落去，繼續可以令到我哋嘅下一代都係一個都係一個聰明嘅人。都係一個知識廣闊嘅，可以唔係井底之蛙。 諗住堅持到 冇錯，無論對方無論清場又好，或者係政府作出最大用功都好，我都會堅持到最終。 喺呢度咁衰嘅 有冇試過其他嘢？ 我其實本身我第一次去咧，即係被佔領旺角之前嚟講，我有一個合作。 咁。咁金鐘嗰度嘅派，咁其實金鐘本身有冇整出嚟？始終呢度係自發咁，我會覺得有時候即係會係政黨會成日認為佢哋係代表咗我哋，但實際上我會覺得政黨代表緊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嘅諗法，可以同各政黨嘅不同嘅所謂。 得問啫， 問一問關於旺角嘅，你覺得旺角嘅？ 旺角啊！ 物資站有牙膏、牙刷等公共位，集會人士使用。另外有 香港一個經重要嘅經濟命脈，好多零售嘅同埋一啲而家經濟起飛嘅發展個行業啦，金融、藥房啦、珠寶啦，其實都一直都向上飆升嘅。咁其實旺角係一個好重要嘅，咁且佢又在集在於南港嘅交通中樞。咁其實旺區要佔領旺角係一定俾到適當嘅一定嘅壓力。 啊 ，sorry。 嗱，你因為我都我行過呢一度啦，咁就呢一度前同埋街尾加埋山區街嗰邊都係冇曬嘅。 冇錯， 你點樣睇對於周邊嘅影響？ 其實我覺得我哋其實封路咧，最主要都係擋，即係希望可以擋到啲主要嚟清場或者嚟搞事嘅車啦。因為其實當初未有路咪嘅時候咧，都曾經發生過啲汽車亂即係衝撞嘅事件。咁我哋都好怕呢啲危險，所以第一個當時如果行咁嘅前邊路上，除咗可以阻擋清場之外咧，亦都可以保護翻嗰個民居。實際上主要擋嘅都係汽車。 行 人咧，其實都可以入，即係會行入。 其實實際上對商鋪嘅影響 就一半啦，我覺得有時候落曬熱，咪都會行咗，同埋邊商會闊落咗啦，啲人會行出馬路，好即係避保障大家冇太過擠逼。 咁 關閉我覺得適當嘅，亦都唔會太過分，因為始終我哋係想俾適當一定嘅壓力，然後向政府施壓，所以其實關閉上都適當。 如果各位集會人士所有生活用品日常需用嘅嘢都可以過嚟攞，例如牙膏、牙刷、剃鬚膏、 剃鬚膏， 甚至乎女性專用嘅衞生用品，我哋都 有。當然啦，咁我本身係即係義工啦，我都會好 用嘅嘢。 多謝，即係呢個範圍入邊嘅可能啲咩？太過分嘅行為啊，咁同埋會留意人嘅形象，有幾大啊，要唔要收到啊？咁我都會好細心去留意翻。 咩啫？有冇著咩嚟？ 車廂冇事㗎， 可以收聲。 你只係車嘅駕駛者。其實實際上咧，其實大家都喺度。咁其實垃圾車，我覺得就冇乜必要話吞到入嚟。咁其實喺最路障最邊防範位嘅，我覺得需要嘅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喺公共工作嘅情況下將啲垃圾推出去垃圾車。因為我呢度大家都係睇得出，就算我哋冇人叫，冇人嗌咪講過，亦都有市民自發去掃車、掃乾淨街道。 比起你認識嘅旺角咧，依家呢一笪地方有冇即係同你認識旺角有啲咩唔同？你係其實根本就係想住。 我會喺某個喺空氣角度嚟講咧，正話 係。 至少你而家講緊感覺到而家個空氣好清新，同埋我哋喺監測站嗰度係睇得出會唔會長即係例如。其實呢方面是當然想要的旺角啦。咁同時期，我亦都希望旺角復翻繁榮嘅運勢，但係當然大前提一定係會得到到我哋嘅訴求，然後令到呢度可以復翻佢哋本身嘅繁榮。 阿 Sir 有咖啡啊？ 其實我本身係好中意呢一度。而呢一笪地方係好似行豬肉區，而且佢呢度嘅可能全部自打。啊，係喎，琴晚俾人打乒乓波打到我嘅前面都未睇到。點啊？你講係點樣？ 其實我就希望大家搞清楚，大家嘅出嚟。其實老實講，佢要咁做，我哋會捐咯。咁其實佢哋嘅做法不能夠完全冇錯，但係都唔係咁啱嘅。因為我哋希望佢哋明白，我哋出嚟係去爭取。我都並唔希望見到呢啲情況，搞到外界會覺得我哋好似嘉年華，好似開 party 咁，又麻雀，又乒乓波，又打乒乓，又打籃球。就盡量最好係好啦。我明白，可能大家夜晚喺度守分就好，但係始終大家都要明白，我哋堅守自己傳統，我哋出嚟抗爭，並唔係為出嚟而出嚟。 但係呢排就好多人就話想搞法律抗爭啊，即係希望可以令到呢一笪地方係好暢。即係我哋可以喺度抗爭得嚟，又可以喺度得到好多輿論，好舒服。咁你會有啲咩意味地玩？ 其實我會覺得都係有咁樣先嘅。咁一直啲人啲外邊外界嘅支持我哋嘅市民，佢哋鼓勵嘅理念就係呢一班年輕人，或者係呢一班企出嚟嘅市民，其實佢哋都係好堅持自己嘅信念去撐落去。如果假設會演變成一啲有自己娛樂嘅嘢，我相信會失敗。好，其實我哋抗爭最重要嘅，除咗自己抗爭嘅信念之外，亦都係唔係我哋都可希望可以得到大部分人支持我哋，令到我哋會更加有多啲嘅動力去繼續去做呢樣嘢。其實我覺得是很有即係將來的教學嘅。其實第一，我哋即係點都叫做嗰種保護嘅抗爭。過往嘅香港開放以來嘅抗爭咧，都不少缺乏呢一個暴動同埋啲暴力啲嘅。咁我哋今到今時今日十幾日，無論警方向我哋施展警棍、胡椒噴霧、催淚彈，甚至可能係黑社會向我哋施展武器，一啲刀啊棍咁樣，其實實際上我哋到咁多咁耐以嚟，佢都冇拎過任何一個武器。我哋每次嗰啲情況都係舉手相讓，佢好和平咁同佢哋嘅部隊面對住一班嚟來勢洶洶嘅敵人。 最後呢，因為我哋做呢一件事呢，係我可以講下我大學嘅環境係點。其實我哋大學嘅環境裏面有一大半人，起碼有一半人咧，其實對呢件事冇乜關心，而且係覺得我哋真係搞事情。你會有啲説話可以同啲同學講㗎，類似個 cam 嘅。 OK， 可能咁多位漠不關心嘅同學，你哋可能認為真係可能係搞事，搞住你哋社會。我相信你哋呢一批學生本性不壞嘅，只係覺得將來自己嘅將來緊要。但係我同大家講，自己嘅將來就算幾好都好，但係社會嘅將來如果係壞嘅話，你自己將來就算可能你係醫生、律師都好，都一定會受影響。我希望就係你哋可以體諒下我哋。我哋為嘅係將來社會，為嘅係下一代。即使我哋呢一代到50-60歲，到老啦，都未必可以見到呢個成果嗰陣。我係都希望我哋將來嘅子女、甚至兒孫、甚至曾孫、曾兒、曾孫女，可以享受到我哋今時今日爭取到嘅嘢。早幾日我曾經聽過一個佔中年嘅 Angel， 佢好後悔當年我好好咁為我哋而家呢一班嘅年輕人去爭取呢個福利。導致我哋要出嚟，一班中年人都好內疚呢一件事。但係我已經同佢講，你放心，而家會由我哋呢一班年輕人接手 去為我哋將來嘅社會，為我哋將來嘅子女下一代去謀取呢個福利。我亦都希望你哋可以唔站出嚟都可以支持下我哋，唔好用一種特別嘅眼光，唔好認為我哋係搞嘅事。我哋為嘅係將來嘅事，為嘅係大家。